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Don't need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from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 最近咧就学紧车啦，我唔知道你哋之前咧学车嘅时候有冇啲经验咧，就系隔篱嗰个阿 Sir 好中意撩你讲嘢嘅，咁佢有一次咧就同我即系讲话，唉，你发唔发觉咧，我哋日日坐喺呢一个嘅叫副驾驶位置啦，好难识到另一半嘅咁样，跟住我又望一望。咁突然间嗰啲咁嘅嘢嘅，即系咁我知我靓嘅，即系佢可能想撩我，咁我都明嘅。 我都觉得佢系想调戏你咯。 我都觉得系啊，乌嘉良，你结咗婚噶啦嘛。 系啊，我都觉得如果我唔系已经有老婆嘅话，我都好想调戏你。 Yes, 我 系单身噶。 系啊，我尽量控制自己。 佢系结咗婚嘅，咁但系佢成日都话咧，即系佢喺呢一个小小嘅车厢入边咧，佢对嘅人好多，佢可能即系接触到72行嘅人嘅。咁但系佢话咧，如果我系单身嘅话，我真系好难识到另一半。因为大家可能在一个车厢里面就是他要指导人家怎样去揸车啊驾驶啊倾偈的时间有限。所以我就想、啊、其实呢如果教车师傅这行是不是真的很难识到另一半呢 嗯我自己接触因为我不是在香港学车的阿青可能可以 说。我是在香港学车。 我不是在香港学车的。 但我讲真的如果你即突然讲起这个话题呢因为我那时候教车师傅都是男士啦。我那个师傅是已经结了婚的都是。但如果他是未结婚的话他都真的挺难识另一半。因为他们教车的时间呢真的很即是由朝到晚的嘛你想想我最早学车的时间是五点几朝头早五点 几。这么 早是啊而他我试过最夜学车是十点几即是你上完都十一点几啦跟着他全日的时间就是由他朝头早五点几去到夜晚的十一点几。 是啊接着好像轮街证那样、啊。 全日都在架车里面。那你怎么识人呢那你没理由识你的 学生但是你都不要即有那个心去即找个学生做另一半挂、嗯、即有这个心已经不是挺好了我觉得。 喂但我又觉得这样、啊。其实你好多职业都是成日自己困住自己的啦教车师傅相对地都叫做容易啲接触到人㗎啦嘛即係除咗你话接触学生之外咁有时候佢都叫做喺个路面状况度望下周围系唔同嘅人啊咁样有出下去咁算 系 幸福㗎啦。 咁样嗰啲清道夫系咪 我唔知道啊即係我咁样讲因为你諗唔觉系好多工作都系㗎咩即係例如话你做文员工作都系㗎、嗯、我朝头早九点钟返到公司、啊、除咗晏昼食饭嗰个零钟头可能出去附近唔知边一间餐厅食嘢，跟住你都系到夜晚六七点先收工，你都大部分时间搵喺 office 嘅。不过可能喺 office 嗰度我唔知啦，会唔会有一啲办公室情缘就好难讲啊？因为你知有时候枕住，尤其是某啲行业嗰啲嘅 command 高啊吓，啲、嗯、啲流失量都高噶嘛。忽然之间吓嚟咗一个小鲜肉新同事咁样样，会唔会搭上咗又唔知道发生一段点样嘅情缘，真系唔知噶嘛。咁我唔知道关唔关呢个事啦吓。 但我觉得系因为。睇下会有冇生活呢件事、嗯、因为可能你做文职，你都有放工时间，六七点 OT 到八点好尾，咁可能你之后嘅生活都好精彩。咁但系教车师傅，佢真系冇，如果佢要翻工吓，佢真系冇乜生活嘅，因为可能你一堂我当45分钟咁样样啦，咁你45分钟你真系认真咁样教紧车，架车真系行紧噶嘛，同埋嗰啲新手你知，你真系唔可以分心噶嘛，你随时都有危险。咁你完咗呢个学生，可能你休息10分钟或者15分钟，甚至乎我师傅嗰阵时系冇休息嘅，紧。接嘅，咁又教咯，你根本你系冇生活嘅，全日都，即系可能你放一日假，你嗰一日嘅生活会系点咧？或者可能都好攰添啦。同埋教车师傅，通常我觉得佢哋 都好似连息都唔使休咁样。 同埋啲饭咧，都系喺嗰个可能喺个学生走之前，同埋下一个学生嚟之前嗰十分钟就即刻爬个饭盒。咁其实啲人咪成日话咧，即系最怕入错行嘅。咁会唔会其实你即系搵一段姻缘之前，你要谂下究竟自己入边一行先会容易搵到你嘅姻缘咧？ 咁我谂首先就真系睇你入行嘅原因系为咩啦。 为 咗 拿捏另一半 咯，为咗姻缘。喂，嗱，咁又咁，无可厚非。我都身边有一啲朋友曾经有分享过嘅，佢哋之所以做某啲工作，都系真系关姻缘事。例如做空姐， 系 嗱，即系我有唔少一啲做空姐嘅朋友，就系谂住做空姐可能会可以发展一啲好浪漫嘅关系。即系我曾经系识过啲咁嘅朋友嘅， 系 咁当然最后屘识唔识到咧？识到，不过唔系因为做空姐嘅缘故识，反而系因为空姐嘅身份啊，即系我唔知关唔关个工作事啊，但系可能哇，出去 party 啊 ，clubbing 啊，跟住约埋其他人一齐玩嘅时候，咁中间咧啊，同其他一啲新相识嘅男士啊，咁样大家互动一下，一讲起就啊系有空姐啊咁样样，就好似有个话题伸延落去之后，佢哋可以发展情侣，但系同佢哋原本谂就系话，我系咪喺一个嘅飞机上面啊，就系嗰次嘅旅程，突然之间就遇上咗某一个顾客。哎、 我会谂呢啲啊， 系啊， 反而就真系少咯。 我细个会谂呢啲，即系做空姐，因为你除咗可以识到唔同地方嘅异性，仲可以之外咧，你仲可以即系你真系有好多真实嘅例子。 算啦，请你谂下好啦，你个高度你够唔够攀我嘅行李架啊？你应该唔得啦。 咁其实我都系细个谂啫，咁我都冇做到噶嘛，实质上。 唔系嗱，不过咁我知道，即系头先阿 Abby 讲都系嘅。而家今时今日有多时候我哋工作嘅所限啦，又或者生活种种原因啦，你要出去识人咧。又真係好難，亦都未必想嘥時間，因為我唔知大家會唔會覺得今時今日咧，有啲人嫌就係約會咧係一件好麻煩嘅事。我花咁多時間，我盲摸摸咁樣，哪怕朋友介紹又好啊，親戚介紹又好啊，咁佢哋話啊呢個好仔啊，呢個好女啊，咁於是乎就出去食飯啦，咁你就陪佢又去下街啊，食下飯啊，睇下戲啊，嘥咗一啲嘅時間之後咧，最後尾得到就係話其實原來同佢唔係咁夾，面對一晚。一齐都好似唔系太好，又唔开心咁啊！跟住，唉，自此之后咧，觉得咧约会系一件好麻烦嘅事，咁所以就开始有好多人就玩嗰啲所谓咩交友 app 啊嘛，即系咧你最好就点样样咧，从数据去分析啦，即系例如 好理性啊呢件事，我 觉 得。 但系有人就研究过真系噶嘛，数据分析嘅话，你个匹配率高，大家容易喺埋一齐，情投意合机会系相对系大啲嘅，因为起码即系从大家可能喺数据上面一啲你 list 咗嘅喜户咧。已经是排走了很多不夹的人呢，你就不要勉强了。我想有点像找工，现在大家找对象变得好像找工那样咯。一开始的时候 list 晒所有关于你那些的即是择偶条件啊，又或者你自己心仪的人啊，他们是有些什么属性这样种种呢。咁啦，其实呢在外国就有一个叫做 Tinder 的 apps 都可以说是非常之受欢迎啦。 我见很多我身边的单身的女仔朋友呢，他的手机都有这个 apps 的。 我朋友有玩，系佢喺呢个 apps 度揾到真爱， 系嘛？ 系 咁啊，呢个可以 就嚟结婚， 呢个可以真系讲下，因为咧点解咁样讲咧？因为 Tinder 咧就发布咗啦一个嘅即系最受欢迎嘅职业，呢一个咧就根据2018年咁佢哋咧就系调查所得嘅，咁得意嘅地方就系咧有一啲以往大家觉得啊好受欢迎嘅一啲职业咧。而家可能已經冇咁吃香啦，即係例如話，我唔知啊，你哋中唔中意消防員啦？ 我好中意啊，又大隻又英勇。 嗱， 俾人抱起嘅時候，我個心肝卜卜跳嘅真係。 你有冇試過俾人抱嘅？定係你自己幻想？ 我就係揾唔到啊嘛！ 你叫你老公買一件消防員服裝咁樣裝扮下咯。 好，我哋聖誕節嘅時候，我哋一齊。 跟住你哋 role play 下，突然間把屋企火燭之後，阿老公 破門而入咯。扮啊！ 跟住 佢又除個氧氣筒俾你，你攞去啦。 唔係，佢可能就係除上身衫個氧氣筒就依然帶。咁啱啱呢一次嘅公布咧，就竟然啊，消防员原本就系之前嘅三甲位置嘅，但喺最新嗰一次嘅调查入边咧，连十大都入唔到。咁所以我觉得即系每一年咧检视一下啊，究竟自己属唔属于呢一个最受欢迎嘅职业咧，都可以检视一下嘅。嗱，虽然我觉得就算你唔系都唔好失望，但系如果你系嘅话咧，你就应该好好发挥，多啲利用自己呢一个嘅本钱啦。嗱，咁我先讲下究竟最受美国男性啊 Tinder 用户嘅欢迎嘅一啲嘅职业系咩？嗱，呢个虽然系对美国啊咁，但我谂可能借镜咧或多或少对香港都有啲影响嘅。咁分别咧嗱，头十五位。是有乜嘢咧？ 排名咧就不分先后次序嘅，咁分别就有呢一个注册嘅护士啊，嗱护士啊，大家 白衣天使， 白衣天使，其实真系，我唔知道你哋觉唔觉，好多男士虽然就话诶、哎、女仔做咩职业冇乜所谓，但系咧可能唔少男仔喺细细个嘅时候潜移默化咧，都觉得女仔做护士系吸引嘅， 由手抱 B B 俾啲护士打针嗰一刻开始，佢已经对呢个白衣天使有一个一定嘅爱心嘅幻想， 系咪？ 我之前有个朋友话。就算即可能佢哋有啲咩头晕身庆要打针，跟住佢话如果个姑娘即系行埋嚟，即系佢以前细个幻想嗰啲护士咧，佢话真系俾佢打十支都得，即系咁样讲啦，讲笑咁。 即系我觉得白衣天使系永远咧系嗰啲排行榜都系稳占头几甲， 因为。畢竟護士俾人一種感覺係好有愛心啊、嗯！即係尤其是當你咧圍住嗰啲病人去付出咧，咁好多男仔見到哇！即係如果相比之下，女士見到好專注投入做嘢嘅男人嗰個樣，覺得佢好吸引嘅話咧，咁男仔可能望落去見到一啲女仔好有愛心嘅一面咧，就會覺得好吸引嘅。咁嗱，所以咧另外一個即係比較受歡迎嘅職業咧，係牙醫。咁但系咧，牙医同护士就性质好唔同下咯。咁但系对于美国嘅男士嚟讲，做牙医嘅女士系吸引噶，受欢迎噶。 即系佢哋中意俾人瞓低擘大个口撩下撩下咁样，检查一下佢啲蛀牙讲紧。 我梗系明白啦。嗱，咁跟住落嚟咧嘅一啲职业包括有咩咧？摄影师啦。老师啦，头先我讲个空姐系啦，咁、另外呢健身教练都系、哦。 哇，健身教练而家吃香噶。 好吸引啦、啊。你知唔知之前有单新闻就系话呢好多即系想做 gym 嘅男士呢佢哋搵一啲女性嘅教练，然之后呢可唔可以要求呢一对一贴身咁样做呢个掌上压。咁就可以签下巨额嘅一个做 gym 嘅合约。 咁关于呢一个嘅十五大啊最受美国男性欢迎嘅Tinder 用户欢迎嘅职业呢咁转头返嚟可以继续讲嘅。 叫 Fanny， 咁如果我有嘅另一半咧，希望佢系一个健身教练啦，因为咧佢又好大只啦。如果我肥咗嘅时候咧，佢又会督促我要饮食，又要可以得闲帮我拉筋。如果有嘅话，咁就好啦。 休息嘅时候，我哋仲系讨论紧女性嘅健身教练、我真系再审视一下咧，身边大部分嘅男士。都应该系鍾意啲柔弱啲嘅女仔嘅。即係当女性即係有啲下比较 tough 嗰啲呀，尤其是操得都好结实，我唔敢讲大隻呀、大隻就係另外一样嘢啦。 即係有人鱼线呀、背肌呀嗰啲啦。 嘩，你有冇睇过嗰啲参加健美比赛 小姐嗰啲。喂，嗰啲太 极端。嗰啲太夸张。 唔系，但係唔好去到嗰个层次。但係有啲你去玩开健身嗰啲嘅女仔，佢哋追求嘅未至于健美小姐身形呀。但係佢哋都追求一种就是线条，嗱唔系讲紧玲珑浮凸嘅线条，系讲紧肌肉嘅线条。咁佢哋就觉得好靓，但系对于男仔有时候望到咧系却步。咁当然一嚟就因为自己嗰个嘅自信心嘅问题啦，一拍埋去，哇！佢唔好讲话腹肌啊。即系手瓜嗰个位置都粗过我大髀，作为男士嚟讲，唔系好多都接受得到噶嘛，系咁，所以 好多女仔都系粗马甲线嘅啫， 系嘛， 即系侧跟呢两条咧，好少会将个手臂粗到即系一嚿嚿咯，因为其实都、我都唔好接受到，但系马甲线系真系好 实正咯，佢哋就练到啲肌肉好实正，同埋啲线条系好明显咯。嗱，咁除咗呢一个健身教练之外啦，咁有一啲例如话物理治疗师啊、药剂师啊，都系受欢迎嘅， 都系医护。嗰边真系 系啦，咁另外咧，呢一个嘅化妆师咧。亦都系吸引， 梗系吸引啦！你识化妆、你本身帮自己化到靓一靓，你行出嚟都 sharp 醒啲啦！啲男人见到哇靓女咁、 对于男士嚟讲，有时候会唔会觉得女仔太过姿整，又系麻麻地？ 喂，咁要问翻你觉得咧？你对于一个太靓、太姿整、太识得打扮自己嘅女士，你会唔会却步咧？如果即系你仲系一个单身嘅时候， 我覺得啊，佢如果唔太嘥時間可以咯，即係如果你化妝係，嗱，之前我聽過唔少咩啊，唔少嘅係如果有啲女仔就係話我扮到咁靚，為邊個啫？為你啊嘛，咁樣 好大壓力呢一 句。其實我聽到我開心嘅，但係你再望一望隻錶，我哋遲咗兩個鐘頭出門口啦，咁你就會覺得其實有時候唔使為我為得咁盡嘅，即係我有嗰種嘅諗法咯，係。 我曾經聽過咧，有一個男士同我講啊，佢話咧佢自己係單身嘅，咁佢個外觀條件都唔算太差。但是他说呢他自己不敢追求一些懂打扮和太靓的女士，因为他觉得呢人地靓就自然有很多的选择，他怕高攀不起。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一个这样的感觉，特别是男士。 喂，如果高攀得到我不介意的。 我好想高攀。 啊、喂，即是当然未高攀到的时候我都会想死了，我 会高攀不起、啊。但是那个女仔跟你说就得的，你得的。 我就是等着你、啊。 我就等着你的。咁我高攀得到嘅话，话知佢啦，话知其他人点谂啦，系咪先？ 好明， 系咪先？唔系咁，但系有一个咧，我又有觉得有啲莫名其妙嘅，就系律师。我成日都觉得咧，如果系有一个律师嘅女朋友，甚至乎太太嘅话咧，生活嘅压力系好大。我真系觉得好大。 系因为佢哋好嘴嚼嚼。 嘴嚼嚼 管住。 你要明白， 好多规矩。 系啦，嗱，啱啦，嗱，首先咧。律师的女朋友或者太太呢，他们厉害的地方不是纯粹口齿伶俐、 嗯。 如果你只是用口齿伶俐来形容他们的话，你贬低了他们。因为同一般呢只是懂得闹交那些的女仔呢是不同的，他们是另外一个层次。他们闹人呢或者他们同人去辩论的时候，首先有根据。 有立论的。 再加上他们是很有规矩，重要是他们很多时候都他们自己感觉呢很 discipline 的。因为你首先明白拿到个律师的执照咧，嗰啲人我识嘅大部分都系好 discipline 嘅，好有规矩，好有原则嘅。即系简单嚟讲，就系佢哋无论系外到内，再到翻外，都系几完美嘅人。同一个咁嘅人喺埋一齐，你唔觉得压力好大咩？ 会啊， 咪睇下你自己本身系个咩人咯、 啊。所以嗱， 同埋你唔敢偷食啊！即系你谂下，佢拿晒证据，完全咧系冇辩驳嘅余地，即刻就好，法官来都可以判下。 咁呢个系你先至会咁谂嘅啫。我同一个喺埋一齐，我唔会谂偷食呢样嘢嘅。 但可能你好中意同佢每晚玩角色扮演咧。 但如果真系要玩角色扮演嘅话，我唔使搵个真嘅律师嚟玩角色扮演咯。你都话明角色扮演，我搵 Abby 都可以啦，系咪先？ 我真系受欢迎啦。 系你扮傻女又可以，你扮美女又可以。你百搭噶嘛，系咪先？唔系，但系真系翻翻去头先个位，就系话，如果你唔怕自己高攀唔起咧，律师女朋友真系啦，我可能真系明明高攀得起都冇啦，我真系高攀唔起，我真系觉得压力会好大咯，系。 所以相反咧，喺香港咧，律师真系成为一个剩女嘅最高指标。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 我是阿权啊，另一半的理想职业呢，我想他是空姐或者是护士啊，当然不是制服诱惑啦，是因为我觉得他们很 take care 人，很照顾人啊，我觉得做我的另一半最好就是可以照顾到我啦，那么制服诱惑那里就 今晚就讲起啊，喺美国一啲受异性欢迎嘅职业，头先我哋又讲咗受男士欢迎嘅女性职业啦。咁我谂真系就咁听翻睇翻，感觉咧，我唔知道你觉唔觉同香港人嘅口味好似都有啲唔同，系嘛？ 我咁听我就觉得唔同咯。不过你可以睇下你自己有几多项同佢哋一样，咪知咯。 咁有啲系嘅，即系例如话咩大学生，如果系一个职业嘅话，咁佢话大学生受欢迎，咁我相信香港好多男士都。佢大學生嘅， 青春教 練，因為咁樣我哋對於好學嘅女仔都覺得係非常之吸引嘅感覺。 當然青春少艾都係個重點啦，係咪？ 好啦，跟住講下咧，就係咩咧？跟住落嚟咧，就講下受美國女性歡迎嘅一啲男性職業啦。 睇下嚟中唔中先？ 首先我先講嘅就係機師。头先有空姐受欢迎啊，机师你觉得点 咧？我又麻麻地啦， 吓系啊， 你麻麻地啊？ 我唔中意。 如果似阿 Sam 哥啊、Cool 哥嗰啲咁样咧， 样 wise 嚟讲就冇得好讲嘅。 即系就算佢唔系机师都冇所谓啦，哪怕佢系一个揸货 van 嘅，食住碟头饭嘅大只佬都好吸引，觉得系咪咧？ 好似《人民大叔》里边啊 ，Sam 哥咁唔等于咁样。 OK OK。 不过因为 我唔鍾意一啲我嘅另一半係可以周围成日周围去嘅。我会觉得危机感太大啦。 哦，唔系，因为其实我嘅另一半正正就係做航空业嘅，佢都成日喺个飞机上面去即係照顾啲客人啦。咁当然佢唔系机师嚟嘅。咁但係我小小个呢都已经有一个嘅志向呢，我一定要识啲航空界嘅人做另一半。因为我觉得呢做航空业嗰啲全部都好靓㗎，你唔觉得咁样女又靓，啲机师更加好型，同埋都系大大只只啊，外国啊，然之后呢永远都系花神宫，然之后就阳光与海滩啊，美酒佳肴，哇，好好喎、啊！ 咁 系 咪真系咁咧？你嘅另一半 佢未开始，如果开始咗，我话俾你知系咪？ 唔系，但系我都听过有唔少，即系好似阿青头先讲咧，话对于如果嗰个嘅另一半系做航空业嘅、即系讲紧真系要飞嚟飞去嗰种啦，就算唔系话机师，你话空少咁嗰啲咧，都系个感觉会好冇安全感。 系，成日你成日都独守空房。 嗱，系啦，佢哋喺埋一齐嘅时候咧。开心有嘅，但系嗰段关系咧维持得唔系太长久咯，反而普遍我见到嘅系咁，一系咧就系嗰个人之后就转咗做唔系做航空业嘅，做其他嘢。 嗯， 如果唔系嘅话咧就分手收场。有啲就系咁样。 我就试下打破呢一个宿命啊！ 你唔惊啦，你都结咗婚啦。 咪咯。嗱咁咧，跟住咧，除咗呢个机师之外，另外咧就系做呢一个医生助理。嗱，唔系医生啊，系做医生助理啊。 但佢系咪做紧医生做嘅嘢咧？ 助手喎、 啊，即系做手术喺隔篱递钳嗰啲。 系啊，我谂好似系嗰啲，即系唔系主诊嗰个医生。尤其是我谂，即系如果大家睇开即系嗰啲咩妙手仁心嗰啲啊，通常即系有个执刀嘅医生，佢就唔系负责做嗰个啦。 系即边印汗嗰啲。 系啊， 系啦、啊，即系递下钳。 即系如果我谂嘅话，举例，即系嗰时候睇过一套戏叫做咩啊？刘文医生啊嘛。 系。 跟住好似系梁朝伟做主角噶嘛，咁就唔系梁朝伟本人啦，你就要中意隔篱嗰个许志安啊。简单嚟讲就系咁样。咁另外呢有一啲就係、例如係 designer 啦，包括有室内设计师啦、视觉设计师啦，咁另外就係、一啲嘅工程师啦。咁嗱，我唔知呀，对于一啲做 designer 嘅男性嘅话，你哋覺得係咪都吸引呢？即係佢哋好似好有創意咁樣。 我絕對唔鍾意。 點解 唔鍾意？ 因為佢一定會對另一半嘅要求好高啊！即係譬如，嘩，你唔係買咗 T 恤你行出嚟啊？呢件咁密啊，點解你會買㗎？嘩，我由頭到尾日日都俾佢鬧喎。 喂，你咁樣講令我諗起呢，嗱，炒開少少講啊，嗰陣時候我都聽講過呢，有啲人呢怕同做廚師嘅另一半喺埋一齊。即係尤其是女性，唔係因為佢哋覺得嗰個職業咩冇出路，唔係呢一啲原因啊，係因為咧好多时候咧话，哎，即系喺屋企煮饭俾佢食咧，压力好大。尤其是平时佢每日唔知煮几多嘢俾唔同嘅人食，当中可能有一啲系好高贵嘅客人咁样咧，咁自己喺屋企煮咧，即系都好怕。好怕会对方挑剔咁样。但我觉得呢个就好睇嗰个相处之道啦。即係有时候你精嗰行，你冇必要攞返去对自己嘅亲人有同样嘅一啲意见或者平头品足㗎嘛。咁呢一个态度问题嘛。 反而觉得有个厨师嘅另一半可以食好多好嘢食添。 但佢唔会煮俾你 食㗎。佢唔会煮俾你食㗎。 我 冇諗过佢唔煮㗎。我冇諗过 佢唔煮㗎。翻工又煮，放工又煮，咁佢真係24小时为大家服务 㗎。呢个真係得意到。系啊，讲真咗句啊，你而家做电台，你做广播，你翻到屋企嘅话，你会不停讲故仔俾你屋企人听啊，咪系咯， 病埋。 即系一阵你第时你拍拖吓，有个男朋友同你讲话讲个笑话嚟听下，你都黐线。 你都真冇谂过，因为我有个朋友，佢嘅另一半咧系做按摩师噶， 系， 但系佢翻到嚟咧，即系可能佢都腰酸背痛，佢嘅另一半都会帮佢按，跟住好舒服噶。 哦，系啊， 系啊，咁佢，所以我又唔会觉得佢唔会做，翻唔会做。 咁佢真系体贴咯，可以话系嗱。咁除此以外。就另外就是一啲嘅即系制片人啦， 我自己系中意嘅，因为我本身都系处于一个创作嘅呢一个行业，咁大家都系咯，做电台都要创作好多嘢啦，咁所以我希望我嘅另一半咧，或者我会中意啲有才华嘅人，系啦，系啦，系啊， 绝对吸引， 但系通常有才华都系唔靓仔 咁但系如果 接受嘅， 咁但系如果得意喎，咁如果系调翻转，即系可能就系摆到明系要 sell 样嘅毛特儿咧，咁你又觉得点样样？ 冇得而呢我就会有少少卻步嘅。 睇得唔打得。 唔係冇理由喎、啊、同你嘅性格本身就好有呢个矛盾冲突、 啊。係啦，你揀老公都係要揀样啦、 啊。唔係剛才你有男士入咩 係啦。靚仔。 唔係啦，又话要靚仔高大咁样。 唔係，通常航空业嗰啲人呢，即係我自己个人而言啦。 你欣赏嘅係才华嘛，你想话其实。 咦你知呀好叻，所以我都好欣赏你㗎，係咪先。唔係因为我觉得呢冇得而呢，我讲真㗎。因为冇得而我觉得呢，即係成日细细个听爹哋妈咪讲呢话 欸，做得演员无敌而嗰啲啊，靠个样个心地一定系差㗎啦，即系为咗钱为咗名利先入呢一行㗎啦，点会对你好啊衰鬼咁样。咁所以成日呢系啦，我细细个都个咁样嘅想象，就系觉得啊，通常系做一啲演出嘅人咧，个样靓咧，可能佢哋选择嘅层面会阔啲啊，咁变咗都唔会轮到我啦，咁所以我会拣啲即系相对叫实在少少嘅行业。 即系你都原来系惊高攀唔起，咁但系如果你高攀到，你高唔高攀下？好似我头先咁样讲， 可以高攀下少少嘅，但一定唔会系长远咯，即系试一试冇蚀底噶嘛。 不过我觉得嗱，真系睇呢一个嘅调查咧，佢入边都有讲到一啲嘅职业咧，都系我谂女仔好欣赏嘅其中一个元素，就系嗰个男士有冇爱心。所以咧，其中有一啲嘅职业嗱，头先我哋提过啊，消防员当然都系其中啦。咁本身除咗系即系啊有呢个正义感之外，亦都系通常都系高大威猛噶嘛。咁除此以外咧，仲有一个行业就系兽医。 咁咧， 我发现兽医都系噶，我谂香港都系有唔少女士都好即系中意，就系如果自己嘅另一半系兽医嘅话咧，会觉得系几吸引， 好型啊！我觉得。会认过是做真系真正的医生的， 因为我自己都认识一些朋友，即系你知香港除了你话兽医之外，即系做宠物护理啊，宠物照顾啊，都是一个嘅职业嚟噶嘛。 我有个朋友是做领犬，即系警队训练 哦，系咪啊？系嘛？咁但 系我觉得佢好型噶， 系嘛？但系你有冇见过，即系例如话一啲嘅朋友，佢哋真系接触嗰一啲，即系从事啊，宠物照顾啊，佢哋望到对眼会发光，会嗒晒糖咁样啊？ 咁我睇唔到我朋友訓練警犬啦，咁但我曾經有一次去過一啲即係保護動物嘅機構，咁就去即係去參觀咁樣啦，咁其中有兩個男士係即係帶領我哋去參觀啦，咁嗰兩個男士亦都唔係話好靚仔嘅，咁不過不失啦，跟住呢，因為你一路行嘅時候呢，佢會同啲狗接觸啊，即係每一隻狗經過佢都會即係可能去摸下佢哋啊，即係同佢哋玩啊，咁你嗰陣時就會見到佢，我真係覺得佢係發光嘅咯。即系嗰个爱心咧，你系发自内心嘅，你真唔系扮出嚟嘅咧，扮出嚟系扮唔到嘅。所以我觉得，凡系中意小动物嘅男士啦，即系任何动物都好啦，你都会觉得，哎呀，即系好似有道光发出嚟咁，系特别吸引。 所以嗰阵时候咧，我就身边有个女仔朋友咁有养开狗嘅，咁咧佢就你知有时候养狗咧都几容易同异性系建立话题噶嘛。 哇！ 有时候你就咁出去放下狗都好咧。 捷径添啊，呢个系。 系啊，咁就突然间。就大家傾下狗咧，傾到對方身上噶嘛。咁當時有個女仔朋友咧，就即係同我講啊，佢帶個男朋友出嚟。咁呢一個男朋友咧，就係嗰啲類似係寵物訓練嗰啲職業嘅。咁咧佢哋點樣識咧？就係又係一次放狗之後，大家嘅結識咗啦。咁跟住後屘打聽之下，原來個男仔係做開一啲嘅即係寵物訓練啊，尤其是對狗隻好認識啊。咁例如話點樣可以令到隻狗好乖啊，冇咁白厭啊。咁佢哋喺一齊放狗嘅時候咁傾下呢，之後甚至乎呢一個女仔呢有時候會去到佢工作嘅地方請佢幫手嘅。咁呢佢就話俾我知呢，佢話哇，原來呢當佢望住呢一個嘅男仔問佢乜嘢關於狗隻嘅問題，佢都可以解答，甚至乎好有愛心耐性咁樣去照佢隻狗呢，佢話真係用一個嗒糖嘅字語嚟形容啊，都不為過。咁我话有冇咁夸张？佢话真系啊，因为嗱，首先你要另一半接受到自己嘅宠物咧，已经唔一定系一件容易嘅事。尤其是如果你哋两个未喺埋一齐嘅时候，你突然间同佢讲就话，其实我有狗嘅，咁你放狗，当然一开头追你嘅时候，个男仔就话啊冇问题啊，我都中意狗啊咁。但系如果本身佢唔中意嘅话，就好礼计嘅。咁但系佢话唔单止接受到我有宠物，甚至乎咁。即系咁爱宠物，同埋可以帮我分担去照顾，你话系咪即系好开心嘅一件事呢？系， 我觉得反而系唔好话净系话问狗嘅问题，佢样样都识答啦。而家凡系一个男士，当一个女性问你咩问题都好啦，你都识答嘅话咧，咁你啊真系不得了啦你。 吴嘉伦、陈燕婷、朱晴、乐活玩家。 我是阿强啊，咁我渴望另外一半嘅职业，我想我女朋友系做银行嘅，因为我理财系不得了啊，真系每个月光族啦，跟住啲钱又唔知使咗去边啦，咁有人帮我理下财都几好。 今晚我哋讲呢啲所谓受欢迎嘅职业可以吸引到异性啊，无论男又好女又好咧，咁呢一个调查都系嚟自美国噶，咁所以咧，即系嗰啲嘅起户咧都系较为美国向嘅。咁我哋就讲下喂，我哋自己本身啦， 本土啲嘅， 有啲咩职业好吸引啊？唔好话代表香港人讲啊，代表我哋自己啊。嗱，我真系觉得咧，教音乐嘅女士咧。是吸引的，例如说钢琴老师呢、你见到他们那种的气质走出来呢，已经是有一种很文青的感觉呢，是吸引的。 哎死了，即是我真的跟音乐无缘，因为呢我小时候呢，你上学一定会读音乐班的嘛。我每次走到去个礼堂钢琴那个位置，我就很害怕，也都很不喜欢，因为我觉得那些 Miss 呢就同烏嘉倫形容嗰啲完全相反啦，呢個係我個人嘅感覺啊，因為我覺得佢著嗰啲套裝咧，就好似嗰啲功夫少林功夫嗰個戲入邊咧，阿梅嗰套衫啊，即係會有一個嗰啲起角膊頭起角嗰啲套裝。 六十年代嗰啲冇攞出嚟講啦，大佬啊！ 同埋嗰個 Miss 咧，又唔知點解咧教音樂嘅時候咧，好中意拎個長間尺敲個鋼琴嘅，跟唔跟到？跟唔跟到？而家去到乜嘢啊？ 但 係 以前嗰啲 Miss 啊，或者唔好 Miss 啦，阿 Sir 都係樂嘅。 係啊，所以我真係對音樂完全 教音樂嗰啲全部都好好喎。 係咩？ 我未遇過一個教音樂嘅。 咁咪阿 Abby 講起我以前接觸嗰啲唔好話就係音樂老師，即係尤其是學校，因為佢哋以前嗰代都仲有體罰呢一樣嘢，咁佢哋真係覺得你嚇欠交功課又好啊，做錯啲咩好，佢會攞間尺出嚟咪手板㗎嘛。係 啊，佢長期都有把尺，唔知點解插喺個身體嘅個袋度，唔知咩位置 嘅 喎。 但係你要明白嗰陣時候嗰啲嘅老師咧，佢哋即係嗰種嘅教學嘅態度方針咧，都係一啲較為嚴厲啲嘅教學方法啦。咁但係而家今時今日就唔係啊，大家都係用一個叫做比較鼓勵少少嘅方式去教學，因為我諗男仔都係啦，可能中意女仔咧，都係有嗰啲嘅氣質啊， 係， 即係我哋，所以頭先你話，如果同美國嗰個嘅調查相比，你話健身教練嘅話咧，可能我哋就會中意比較斯文一啲啊，柔弱一啲嘅女仔咯。咁嗱，呢個係傳統，我覺得啊，普遍可能東方男士嘅一個追求嚟嘅。咁但係對於女士嚟講咧， 嗱，因為我最近咧，我個意向有少少轉變咗，由一航空業咧轉過嚟一個比較紮實啲嘅 因為航空業你已經得到咗啦， 冇錯，集又成功要去到下一個目標點，你知唔知道？因為我最近咧就轉移咗一個職安真漢子，因為其實咧我成日都覺得咧喺嗰啲地盤入邊咧，即係擔鐵啊、扎鐵啊或者搭棚嗰啲咧，真係有真功夫先可以做嘅，即係唔係個個做得到，而且佢全部都係嗰個大大隻隻咧，即係隨時拿一扎鐵出嚟上膊头，冇问题，你摆到担落嚟啊！咁样我就觉得哇，好 man 啊！真系，即系你觉得咧嗰一刻，你遇到有任何嘅难题，佢都一定会帮你解决得到。咁喺生活上面，你话几好咧？你觉得？ 所以我都话 贪铁嘅人就可以解决任何生活嘅难题。 所以我都话，其实阿 Abby 都系一个视觉系嘅动物嚟嘅。即系头先又喺度讲话咩模特儿嗰啲咧，话咩高攀唔起，又话咩我睇又话咩唔系睇外表嗰啲。其实说到底，最后屘咪又系中意啲啊扎铁真汉子。 咁但系你真系有力有干啊嘛，即系你揾得做任何嘢都得喎。 吓，哇！你屋企好多嘢要，好多嘢要搬喎。唔系，因为其实我好抗伤，点解你咁需要一个咁力量型嘅男仔？你屋企咪好多劳动啊，嘢要去。幫手處理呢？ 因為其實有一次呢，即係我搬屋嘅時候呢，咁你知好多大嘅櫃呀，咁好多嗰啲木塊呀，跟住我老公係完全呢覺得我都唔識拆㗎啦，不如咁啦，你即係 call 啲搬運公司嘅人過嚟啦，咁樣咁我覺得點解一個大男人做啲咁簡單嘅嘢都唔識做呢？但我爹哋真係呢，你同佢講任何嘅要求呢，即係細節可能整一個風筒呀，整一個電掣呀，大致點樣陷一個櫃呢，我爹哋係完全拍心口冇問題。 我都覺得啲阿爸係 慢。係啦，咁所以相比我老公咩都唔識做咧，我就覺得哇，職安真漢子真係不得了呢件事，諗起都開心啊！ 咁而即係講到 Abby 咧，亦都係身家翻咁上下，經常搬嘅，所以咧佢嚟緊咧嗰十零次嘅搬屋咧，應該都希望有職安真漢子幫手。 越搬越細，遲啲可能家私都唔使冚啦。 我就覺得我都係中意視覺系嘅，咁但我就會中意啲同音樂有關嘅， 同巴魯近喎。 佢中意老師，但我唔係嘅，我係中意啲打鼓嘅人。因為我覺得打鼓 band友啊， 係啦，係啦 ，band 友，正確嚟講係 band 友。跟住你會覺得好吸引，因為即係每逢去睇 band show 咧，即係嗰個 band 你未必识佢系边个啦，我都会好留意打鼓嗰个位置咯，因为就算你知有阵时夹 band 嗰啲可能好多都其貌不扬噶嘛，但系当佢哋咧真系喺佢哋自己嘅岗位上面做紧嗰样嘢嘅时候咧，哇系会发光噶， 夹 band 咧 好正啊， 系有佢哋，尤其是台上面有自己一套嘅魅力嘅，咁尤其是阿青讲咧，就系叫所有嘅男士更加唔好灰心。纵然可能咧打鼓嚟讲系一对 band 嘅岗位系唔起眼， 咩唔起眼最重要啊！ 但系你通常你冇乜喂认真，你冇睇嗰啲，例如话平时喺电视台啊或者边度表演嘅时候，嗰啲 cam 永远都系影住个吉他手啊，影住个 vocal 啊，鼓手系咁有个 shot 咧。一閃即逝噶嘛，通常都係噶嘛，焦點永遠都唔喺嗰度噶嘛。但係原來喺台下咧，會有好多人係欣賞住自己，留意自己。所以你做嘅職業，無論係幾少人關注都好，唔好放棄啊！你終於揾到屬於你嘅阿星嘅 ，OK。 樂活玩家，今日節目時間到啦，聽日再見啦。